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，第93集。独孤将军睡得如何？ 不知万岁驾到，卑职惶恐。 这正是万岁的意思。万岁微服出访，感慨兵将们守城守得辛苦。昨夜上阵的几位将军均不曾派人通告。万岁已经下令犒赏三军。今夜营中加餐，将军不去尝一尝？ 独孤航想着段祺义方才的举止，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他与陆从云年纪相仿，心理上难免亲近些，而陆从云此人进退有度，从来以礼待人，哪怕独孤航不多话，平日里两个人处得也不错。独孤航想了几番，忍不住追问： 段将军方才是怎么了？ 什么怎么？ 独孤航见他如此，心道或者段祺义只是针对自己，并不与他相干，赶紧含糊几句将这事儿演了过去。两人又寒暄几句，独孤航告辞回身，往来路上走，正遇到有人拎着食盒沿路而来，一路飘香。独孤航侧身让路，回首见那人走到门前，与陆从云交谈几句，随即进了议事大营。随着那门一开，四下里猛然亮堂，那屋子里灯火辉煌，陈泽明与萧定两人相对而坐。那人拎袍跨过门槛，门又被合上，身旁再陷入黑暗。独孤航默立了半晌，陆从云望见朝他摆手，独孤航这才醒过神来，慢慢离去。随着那侍从的进入，顿时药香满屋。陈泽明露出吃惊的表情，侍从将食盒打开，将碗恭恭敬敬地送到萧定手中。 这是爱卿的药，爱卿来不及喝，已经凉了，如今热了热。 陈泽明期间一直盯着萧定的举动，在萧定抬眼前的那个瞬间，他终于露出了动容的表情，起身跪了下来，双手过头，从皇帝手中接过这碗药。交替间，两人的手微微相触，彼此似乎都毫无所觉。 谢万岁抬爱。臣下惶恐，微臣不过是戴罪之身，如何能得这许多恩赐？还请万岁收回宝剑。 萧定在城墙之上时心中感慨，一时间无物可赐，摘了自己的随身佩剑，当众赏给了他。天子贴身之物用来赏人，以众之心，人人一望即知。 爱卿及众将士护国有功，再多的赏赐又算什么？ 臣无力回天，战况如今也不过是僵持，护国两字当之有愧。 兵力如此悬殊，相持已是大胜，但朕此番前来是想问问爱卿，如今除了坚守，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？ 陈泽明一惊，见萧定神色凝重，迟疑了片刻不答。萧定心中狂跳，他如今来军营，实在是希望看到世道如今能有转机，否则粮草告罄，事情真是步步往绝境再走了。隔了一会儿，陈泽明起身跪倒下去。 除了坚守，别无他途。匈奴进犯日久，如今他们亦是进退两难。打仗有时候靠的是机变，更多的时候靠的是坚韧，谁耗得住便等得到时机。臣请陛下拨给将士们足够的军粮。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？ 陛下来此是因为城中开始缺粮了。 爱卿怎么想？ 两害相权，取其轻。 陈泽明说这话时并没有流露出多少挣扎的神情，似乎是早已经想好了答案。萧定闻言忍不住仔细打量了他半晌，眼底露出一丝惊异之色，最终一语不发。夜深了，萧定终于起驾回宫。送皇帝出营后，陈泽明返回议事厅，发觉门前路边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惊讶地跳下马。 独孤，有急事？ 大人。 陆从云在屋前立着，远远看着两个人。陈泽明牵了独孤航的手，感觉他指尖冰凉，应该是在夜风中吹了多时。带入了屋中，亲卫们燃起火烛再退下。灯下，陈泽明的眉头紧锁，他虽然拉着独孤航，却始终有些走神，最后甚至松手，独自彷徨走了几步，再靠桌坐了下来，视而不见地将独孤航撂在了外面的屋中。 大人。 啊，独孤，快过来坐。如今城中粮食将尽，此后的形势怕是更加艰辛难言，甚至有生死难明的走向了。 将军，请派我出城求援。 陈泽明一直有些魂不守舍，听到这话片刻后反应过来，转目看他。独孤航心中直跳，陈泽明与他曾有救命之恩，后又有养育提携之情，而自朝华门政变之后，他更多了份愧疚之心。此时哪怕是有人要他立刻带陈泽明去死，他也是甘心的。只是这份愧疚他却不愿意陈泽明看出来，否则他此刻要如何面对这个人？ 我有一匹汗血宝马，能日行千里，鲜少有人赶得上，你骑了去应该有机会。况且你对敌况甚是熟悉，援军有你引路，胜算大增。只是京城存粮已经不足半月，你若不能及时领兵赶回来，如果我又错了。 一念及此，他猝然而惊，忍不住猛地一个哆嗦站起来，急躁地往前走了几步。独孤航也大致想得到陈泽明心中所思，在独孤航看来，误国误民的始终是那个小皇帝萧瑾和卖国贼杜氏，与自家大人委实没多大干系。皇帝座位上再是如何换人，如今的萧定还不是要依靠陈泽明来撑大梁？凭什么这错要靠陈泽明一个人来担呢？看到陈泽明沮丧失常，他忍不住出声： 大人为国为民已经殚精竭虑，怎么？ 住口！ 大人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 讲吧。 独孤航踌躇了好一会儿，回想到先前见到陈泽明和萧定两人相对而坐的情形，遏制不住热血上涌。 大人，万岁此刻待你甚厚，可这些只怕都不是真心，大人要想好后路啊。 陈泽明回过神来，惊讶地看着他。 我想说这话很久了，大人。我们曾经反过万岁，甚至幽禁过他，他不可能释怀。此刻用人之际，事关国运生死，所以万岁一概既往不咎。可往后，匈奴一旦退兵了，万岁待大人还能如此不计前嫌的亲近吗？ 如今什么时候了，你却想这些？ 大人。 他一心只想陈泽明能早日打算，免得误入绝境，哪里知道说出来对方居然不领情，不禁感到迷茫。陈泽明与他师徒父子，此刻脸色一变，独孤航这里居然先拒了。若不是亲眼见，谁料得到独孤将军纵横疆场，一身武艺却敌不过陈泽明一个眼色。陈泽明见他疑惑无措，神情不禁缓和下来， 又想着独孤航即将要出去杀敌，路途凶险，能不能生还还是未知数，忍不住叹息。 这事情你心中有数就行了，不可多谈，若是漏了口风便是大祸。我这里自有主张，你不用担心。如今国事危险，你此去若能求援成功，或者能一举扭转战局，实在是造福天下苍生的一件大功德。我着人去提马，你回房里稍加休息，即刻便启程。 独孤航见陈泽明如是说，显然并不是毫无准备，语气又对自己甚是关切，心中松了口气，抱拳告退。走了几步，又想起一件事情。 对了，段将军他…… 这名字一入耳，陈泽明立刻警醒，凝目朝他看过来。 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